影视剧的音乐配乐部分能够找来华语歌坛当中两位实力与偶像兼备，而且双双被大众所喜爱的实力派女歌手携手共同演绎电视剧的主题歌。其实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点子很独特，而且看来也成功了。从创作的曲风来看，也是两个人都很喜欢也很愿意去演绎的中国风，所以作为听众的我们来说呢，就会觉得这样的歌给耳朵带来了享受，而且华语乐坛顶配原来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双影》，是正在最近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张惠妹、林忆莲合作演绎。8月29号星期三下午的3:06，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 雨吹了，夜空天一分凄迷，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慌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常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明月下不知风阴雪月细，难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的阳光，愿往昔伤心片段莫再提，让这一生更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了痴迷，时常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说实话，听李克勤的这首《蓝月亮》，真的很想把平时很忙碌的生活节奏，忙碌的生活脚步也放慢下来。那平时喜欢听、喜欢唱李克勤的歌，比方像《月半小夜曲》啊，《红日》，护花使者的 K 歌能人们，因为我觉得能够把李克勤的歌唱好的人真的不算多，不妨也可以在有空的情况下练习一下这首《蓝月亮》。八月份，今天已经是8月29号了，八月还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而农历呢也已经到了7月19。前两天的时候呢，月亮也特别的圆，而马上还有不到三天，学生朋友们也要面临开学了。上学时候那种既憧憬开学，又同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年轻的激情和小叛逆还有吗？ 我挑了那么多的事，被上大是为了离开家。不想再没有这个家，只剩下从头来去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微信平台上面有听友留言说很喜欢这首歌的律动，有很夏天的感觉。虽然说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在过初秋，但听到这样的律动，这样的节奏，就好像有一种很不舍得夏天离开的感觉。Emma Batten 带来的 You Are， 听她的声音真的会让人觉得过耳难忘，也可以传送过去一份冰镇气泡水一样的清新清爽的好心情给你。她是当年 Spicy Girls 辣妹组合当中的成员之一 Emma Burton， 也是当中笑容最甜美，嗓音也是我个人觉得一听就会很喜欢的那种类型。那如果我说她平时特别喜欢喝可乐，可能更加喜欢喝可乐的朋友就会更加喜欢 Emma 了，对吗？下午的3:19，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把领唱的机会交给光良，带来一首《单恋》。 陪你望着蓝的天，泪在雨中间，爱你好像抛物线太遥远，让风吹干我的脸，痛就看不见，是谁一直在身边，别抱歉，别怀念。失眠是否很可怜，爱与不爱的极限都疲倦，最近连续都阴天，我心情乱了点，彩虹放在心里面，一瞬间你永远，你爱我一

古村新司来共同合作过这首歌。当时呢，古村新司唱的是日语，然后张学友唱的是广东话。然后这段视频呢，我也是在刚刚上直播前的时候又重新温习了一遍，真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对唱。在舞台当中，两个人是眼神彼此对望，流露出了那种互相欣赏的眼光。同时呢，在合作这样一曲之后呢，古村新司还特别引出了张学友在当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对，97年推出的《吻别》，所以那个场景也非常非常的温暖和谐。在东京演唱会的合作可能已经成为了过往，我们只能从一些视频网站当中去看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视频和画面。而接下来身在北京的我们其实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睹这位日本国宝级音乐人的风采。在9月28号的时候，年近七旬的古村新司将会再度来到北京，在北展剧场带来他的38年的新2018演唱会北京站的演出。所以到时候像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经典作品都将会再度在唱响。 等着回忆，等着情绪，等着你的爱，在期待你能回心转意，把一切坦白。你在期待我能不离开，回心转意要你回来。爱的神话不要说走就走，请你继续徘徊。我不怕哭，就怕等待。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嘿、hey,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You know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s okay. You know that's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喜欢查理布斯的可以来报道了，看到了奔跑的兔子，查理布斯的 Way I Am。洗脑的前奏，还有 Charlie Puth 真的是越来越会唱大众喜欢的流行音乐，也越来会讨巧的越来越会讨巧。断眉哥，中国歌迷喜欢的 Charlie Puth 的 Way I Am， 带着家里老人小孩动起来的这个律动，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但是有人说，千万不要让广场上的大妈们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因为论洗脑来说，他可能要比 Charlie Puth 更甚一些哈。和你一起唱，继续在下午的3:51。把这首歌带给你，其实我相信这首歌现在出现在了很多视频软件上面，真的很极致，连我们家隔壁2岁小朋友都可以在副歌的部分跟着一起甩头跳舞。 你的大眼睛，嘴角变得酒窝，你的美貌哦，让我神魂颠倒。你的白衬衫，紧身的牛仔裤，撒浪嘿呦哦，我的心砰砰乱跳。Hit up on that hero, do the hero, oh， 偏偏爱上邻家隔壁 girl。I feel like baby， 我想你不想变成你心中唯一的 hero。你说内衣外穿，你说性格太装，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OK， 我也只能忍了。你说战斗力太差，你说人物太杂，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Banana, hey monkey, get funky. Go chita, get banana. 慢慢的走过来，靠近我，就是现在，我就是你心中的人。泰山，我是隔壁的泰山。 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Maybe you don't have to rush, you can leave a toothbrush at my place, at my place. We don't need to keep it hush, you can leave a toothbrush at my place, at my place. Stuck in a limbo, half hypnotized. Each time I let you stay the night, stay the night.Up in the morning, tangled in sheets. We play the moment on repeat, on repeat. When you're standing there in your underwear and my t-shirt from the night before, with your messed up hair and your feet still bare, would you mind closing the bedroom? 的 Toothbrush， 晚上今天和你一起唱也要进近尾声了，再一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而在 DNC 的后面呢，我们将会听到很久没有为电视剧献声的那英的新歌，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 大家好，我是那英，想要听到我的最新单曲《雪国远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这首歌是为了电视剧所写的，它虽然听着有一些古韵，但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它就是有点像寻觅国家宝藏的那种感觉，它有一种比较深邃的。比较莫不可测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部好电视剧，希望大家喜欢《雪国远方》。 谁念念不忘，谁该放不放，聚散中许成过往，风雪的荒凉，真心的滚烫，像青春盛放，绝望就中闯一趟翱翔，寂寞就梦，把千里梦成故乡。越过风藏，你就是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